Hello， 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嘅解惑。我哋两个礼拜冇见啦，我系吴海欣， 我系冼卓南。 咦，呢排我哋抗疫期间，复活节假有咩搞作啊？ 复活节假，最近我迷上咗呢个打机啊，好少可我会话迷上打机，系、那个动物之心， 动物之心系嘛？ 系啊，因为呢个游戏都几适合喺呢一个抗疫期间去玩。 点解咧？ 因为咧，佢。同你現實的互動好似嘅，因為你可以去你朋友嗰啲島上面參觀啊，或者去即係去玩活動啊等等嘅，咁就勉卻咗。有時啊，而家唔興聚會啊嘛，咁啊你去朋友個島度係啦。去避免咗啲人群聚集，咁你虛擬聚會咁樣去做啦。咁啊見到黃之鋒又玩到大陸都禁埋呢個遊戲，咁啊知呢個遊戲都幾 風魔全球啦， 係啦，幾適合而家抗疫時間去玩啊咁樣。咁Bonnie你咧？ 我你都知道我是很喜歡喝咖啡的人， 我都是， 我們都是喜歡喝齋啡近排網上興起一個400次咖啡，我就是試一下啦。跟住咧我自己喝完之後，其實可能我喝慣齋啡，我覺得一般的，即我不是太喜歡太甜啊，因為呢我屋企就冇嗰啲打蛋器嘅。 哦，即係要人手 時間㗎咯。係啦，我攞叉。 用叉。 係啦，咁跟住咧，然後咧，其實都唔係每一次都成功嘅。 哦。 即係可能個成功率，我諗八成左右啦。 O K。 係啦，即係個嗰啲份量係要調教得好好，但係咧，我屋企人好中意飲，搞到咧， 就成日都喺屋企就喺度咁樣 喺度狂發。係啦，即係咧，我諗咧，即係你都知道我係地獄廚神嚟㗎啦。即係我諗經過開始有光明少少。開始唔使去到最底嗰層地獄， okay. 可以升翻一兩級， 起碼可以做到咖啡啦。 係啦，起碼做到咖啡，即係希望但係我諗今次疫情，我諗大家都好多好多，好似我啲地獄廚神嘅朋友都有機會晉升做一個廚師㗎啦。係 啊，多咗好多時間留喺屋企，成個復活節假， 係啦， 不過又見到即係好多人去咗即係啲郊外啊，其實都即係都奇怪，可能大家始終咧留咗喺屋企 太耐 啦，咁都要出街，都要揾啲嘢做下，咁啊煮下嘢食呢啲都好嘅。 亦都係有一個爭論嘅，就係話去跑步竟戴唔戴口罩？係 啊，呢個我都覺得。戴好定唔戴？因為戴住你又太焗。 我戴， 你唔戴有咩嘢？ 我去咗跑咗一日。我去附近嘅公園度跑。其實嗰個公園係有少少草地嘅。咁所以啲人咧都係四個去圍埋去野餐。 哦。 咁但係咧都真係會有啲市民係鬆懈咗嘅，即係覺得我去到郊外，即係可能空氣清新啲，佢哋就真係完全唔戴口罩嘅。咁、 okay. 但係我自己就戴住嚟跑咯。 會唔會辛苦啊？透唔到氣嗰啲， 都還可以跑慢啲啦。即係你我本身都唔係快嘅，但係更加慢。 慢啲行， 即係起碼叫做做下運動，會個人會舒服啲咯。我自己覺得，因為好似太耐都冇做運動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大家都千祈唔好鬆懈啦。雖然近排嗰、那個確診的個案在個復活節假裏面係少了， 好像是少了， 係啦。咁但係我哋都唔好鬆懈，因為其實都有聽過新聞，就係話可能因為在假期期間很多門診或者係一啲私家嘅診所都冇開，所以交翻去做檢驗或者去測試嗰啲樣本都會少了，所以可能引致個確診嘅數目都會而家好像少了嗰個狀頭。咁所以變咗我哋即係都大家繼續要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同埋我哋如果好像我呢啲地獄廚神嘅就支持一下啲小店啦。 係啦，最近我都俾阿 Felix 啊、周曉南踢咗嗰個黃店外賣，係啊，咁我哋都就特登去幫襯咗，譬如啲都唔係特登嘅，其實我好慣常區內嗰啲黃店我都熟嘅，咁其實差唔多每個禮拜咧，即係一定每間都幫襯一次咁滯㗎啦。 其實都係嘅，我就比較我個區嗰啲小店，多數都係一啲coffee shop。咁所以變咗我都啱我去啊！嗰日就係星期啱啱第一日復活節假，都同咗金禮委員一齊去幫襯小店，我哋都即係希望支持下食幫嗱、除咗支持小店，都要支持城寨。咁咧今次咧，我哋都要講翻嗰個好重要嘅一個信息，呢、這個真係非常重要，因為我哋轉數快嗰個號碼係轉咗啦，就係叫做68099416809941。咁咧希望咧大家繼續支持城寨啦。咁咧我哋講翻我哋嘅正題，我哋今日嘅題目係乜嘢咧？就係維修期間業主點樣監察喎？ 維修期間點樣監察，或者維修前咧，即係點樣去監察？但係我覺得咧，講咗成個題目之前咧，我啲好同呢個題目好關聯嘅一啲嘢都要講，即係啱啱咧，阿 Wilfred 啱啱喺佢今日唔得閒嚟，但係同我哋講咗啲意見，點樣可以講同大家監察呢個維修期間嘅嘢咧？佢我記得叮一聲，誒同我議員辦事處去即係監察唔同部門咧，好類似。 點樣 咧？因為咧話説咧，我而家做咗議員四個月到啦。咁我到依家都未正式攞鎖匙嘅，即係我辦事處。 咁點解咁耐啊？ 搞好耐。咁其實咧，因為阿房署又話阿上手議員就未走，跟住又話要翻山，咁做咗好多嘢。 但 係 唔係有合約嘅咩？你哋嗰啲正常有合約㗎嘛？係 啦，佢就話 要搬走就 成個故事就係佢一月底就要搬走啦。咁佢一月底搬走咗之後，佢房署要交收佢個辦事處啊，睇下佢做得啱唔啱啦。做得啱唔啱之後，好啦，有啲嘢譬如起翻地板啊、廁所又整啊、click卡嘢，咁佢原本咧就話哦，你應該四月。最遲啦，咁就話可以俾到鎖匙你啦， 即係四月初你可以入嚟。 佢一開始咁樣講，佢其實一開始我第一次聯絡房署都已經俾咗個期我，佢話四月得啦咁樣。咁但係我都覺得，我冇理由我四月先追佢噶嘛。 係啊。 咁我就每個禮拜，其實我又唔係好扯嘅，我唔係每日揾佢，我每個禮拜揾房署起碼兩次。我就話而家個進度點啊？進度點啊？如何啊？咁因為你冇理由，你由交辦事處我當月尾。去到四月中間，你唔會冇嘢做緊噶嘛？你硬係有啲嘢做緊，可能你驗收，可能你做裝修，可能你最尾要驗收嗰個工程。咁你有幾個步驟，咁我咪每個步驟都問下佢咯。咁到今日咧，今日而家錄影就四月十四號啦。咁啱，終於我追到啦。佢話今個禮拜五可以再同我傾租約啦。咁樣終於都得。咁所以咧，其實我就每個禮拜我都問佢究竟嗰樣嘢嘅進度如何，譬如啊。上手搞成點啊？即係咁，你哋啲裝修搞成點啊？有咩困難啊？咁我就每個禮拜都追。咁呢樣嘢咧，就同維修期間啲業主點樣監察又好類似啦， 息息相關。 係啦， 其實咧，好多時我哋去做一個，但係去做維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呼籲啲業主係早啲去關注。 係， 因為其實我哋主流幾有啲乜嘢嘅原因去做維修，就係、是一是你收到命令啦，一是就有個大家察覺到有啲問題，自己自發性去做啦。最主流是兩個原因啦，即係強制性就因為收到命令，一個就是自發性啊，大家可以有多啲時間去討論。咁就有命令嗰個就可能個時間冇咁充裕啦。咁其實好多時啲業主揾我哋嘅時候咧，都真係比較去到埋門一腳噶咯喎， 即係差唔多。中後期咧，唔係中後期，即係就嚟開展咁滯啦。係 啦，就嚟係啦，即係變咗喺好多中間入面由知道幾時去做維修，中間嘅監察可能已經錯過咗啦。 係啦， 因為好多時業主揾我哋嘅時候，可能已經請咗承辦商，然後已經定好曬嗰啲嘅項目。或者是可能早少少嘅，可能是啱啱出份標書嘅時候，就已經揾我哋，咁就會好啲。但其實做維修唔係去到出標書先要監察嘅，我哋要喺再早啲已經要開始監察。咁其實早極會係去到幾時呢？ 我覺得咧，早極咧，其實就應該係好每一天，你哋都可能要留意一下自己單位上嘅。狀況啦，或者你哋大廈上嘅狀況，即係其實應該係未有任何 plan 去維修之前，你哋都可能俾少少時間去了解一下自己，譬如大廈唔好人哋嗰啲外牆啊，睇下起碼自己嗰部分， 自己有冇漏水 啦，係啦，有冇漏水？啲窗框如何啊？或者啲石屎有冇剝落啊？任何呢啲嘢，起碼自己要知先呢、這個。 啊，同意，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做維修嘅時候咧。都會請顧問去做一啲勘察噶嘛，咁所以變咗啊，譬如啊，假設我真係去到我一路都係冇理到緊大廈，但係去到真係請咗顧問嘅時候，佢喺做勘察，其實點解勘察咁重要？就係愛嚟睇完曬你整個大廈有啲乜嘢嘅需要維修，要擺落個標書度嘛。咁其實如果業主們你哋早啲去監察，想個大維修工程是做得好一點的，其實在做標書去做勘察的時候，你們已經要出聲了、即譬如個顧問來到給你一份通告，說要上來你家去做 睇一睇佢做一個時辰。 家訪 係。佢哋做一個家訪，其實我見有啲業主唔係咁俾佢哋入屋噶。 係，因為可能一嚟第一可能就哇，我唔關我事喎，可能大維修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唔係咁方便，即係去做家訪，因為你可能做家訪即係你最起碼都可能喺你個單位半個鐘至一個鐘，你視察一啲嘢，咁所以佢哋好多時都未必咁。即受歡迎可以入得到屋裏邊做勘察。 係，同埋有一樣就係、是可能個業主會覺得我屋企都冇滲水問題，佢覺得啊，你點解要嚟我屋企去做家訪呢咁樣，咁同埋覺得真係有啲真係覺得、啊、你做大廈做外牆啫嘛，又唔關我室內單位事，我室內單位又冇滲水，咁其實你唔使嚟啦咁樣。其實都會有嘅，但係我哋都覺得、如果可以俾到啲顧問公司入屋做到家訪咧，其實係對整個大廈嗰個維修工程咧。可以做得、全面一啲嘅，因為很多時咧、我哋即係跟咁多嘅滲水個案咧，好多時都係唔係啱啱對上嗰個樓層發生問題，可能真係隔幾層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如果啊啲業主俾多啲嘅俾啲承辦商或者係俾啲顧問公司入去做家訪，有個勘察係好事嚟嘅，同埋有一啲公家的一些項目有機會都會在個室內的單位裡面， 是譬如喉管啊， 是啊、 一些去水喉啊、去水位啊等等的東西、其實這些都可能是公家工程來的、所以其實、顧問入去你的單位裡面做個視察呢、其實對於整個工程咁當然好啲啦，因為佢哋有好多時候如果入唔到去、都係靠可能喺外面目測啊，最多可能紅外線啊，甚至乎而家先進少少嘅，有啲就可能用航拍機睇一下成大廈。咁但係總會有啲位咧就俾會係喺你個單位入邊去做個視察或者敲擊啊，咁樣嗰啲會比較全面啲嘅。 好似我見到有層樓咧，其實佢都比較舊嘅，但係咧你喺外面咧，你睇唔到佢有喉管嘅，因為咧佢嗰啲咧就算係一啲公家嘅喉管咧，都食咗入去個單位入面嘅。 係。 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佢都好多年之前已經做咗一次嘅維修㗎啦。咁所以嗰陣時咧係真係個個單位佢都要入去換。係啊，所以其實係始終無可避免係有一啲有部分嘅公家嘅設施有機會喺啲個別自己私人單位入面嘅，所以變咗其實業主們俾啲承辦商或者俾啲顧問嚟視察都係重要嘅喎。 係啊，咁同埋應該有樣嘢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咧， 填問卷啊嘛。 一嚟咧填問卷啦，同埋咧你要好清楚知道，譬如你維修前你個單位嘅狀況係點樣，即係睇嗱。你雖然呢個習慣應該唔係好多業主有。但係其實如果養成了咧，就對於你哋個單位或者日後大維修有任何狀況發生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容易啲去追查翻嘅情況，就係、是你個單位啲狀況有冇影到相去留底啊？即係譬如打個譬如啊，有時候你業主好都會做一啲室內嘅維修啦。 係。 咁你如果做好咗嗰個情況之後，好啦，收好曬貨，咁嘅情況之下，你影低啲相啊，譬如。你個窗台啦、天花啦，任何、接近外牆嗰啲位 置， 咁、發覺冇滲水嘅跡象嘅，咁可能有啲相片睇翻、原本嘅狀況係點，咁、大吉利時，到時候如果、做大維修，一定會牽涉到可能外牆啦，咁外牆維修嘅時候，一喐到啲任何嘅嘢，窗台也好，窗框也好，外牆都好。咁導致到滲水，咁你起碼有個相片嘅根據，可以咧，即係你追究嗰個承辦商嘅責任啦，或者叫佢執收啦，都可以。因為有好多時，滲水嘅問題我哋都知嘅，好多原因引致嘅。 係。 咁如果你好清楚你屋企裏邊啲裝修或者其他嘢個狀況係良好嘅話咧，咁你起碼可以叫到承辦商去做個執收，係啦。 但好多時啲業主都唔知睇。影啲咩位好啊？佢冇可能好難每一個位佢都影噶嘛，係咪？因為佢哋唔係專業嘅一個顧問，可能佢哋啊咩角度影啊，或者係點樣影呢一度係咪問題啊？咁樣佢哋都未必知道嘅。咁但係可能有一啲譬如窗邊啦，即係如果你有漏水啊嗰啲。因為就咧通常咧我哋接得多最多嘅都係一啲滲水嘅問題。咁所以咧其實咧。滲水的問題不外乎都是喉管的爆裂啦， 呢個防水層出現裂痕啦，窗邊膠老化啦，最主流是呢三個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如果啊你哋真係擔心嗰、那個滲水問題啊，可能真係影響個窗邊啊，影響 喉管啊， 係啊，影響喉管啊，呢啲都係重要嘅，可以令到知道有個監察住啊，究竟啊呢個喉管有冇爛，或者係啊個窗邊膠有冇老化。其實有時咧，而家我自己屋企咧都因為有個窗係 L 型嘅，咁、 哦、 變咗我就可以啊有時開咗個窗我都見到外牆究竟嗰啲咩狀況係啦，因為我屋企外面同紙皮石嘅 ，OK 係啦，咁所以變咗都會睇啊究竟有冇甩咗粒紙皮石落嚟咧？ 有啲裂痕出嚟滲咗水入去啊！ 係啦，係啦，咁好彩我而家屋企都冇呢啲事發生。咁啊，但係有時都會定期去睇下，留意一下啲呢啲嘅窗啊、外牆 啊， 係因為其實最怕係即係可能有啲大廈係用油油，佢哋可能未必會咁擔心外牆嗰個剝落。 嗯， 但係我屋企係用嗰啲紙皮石咧。即係你諗下用得紙皮石都咁長下年紀啦，係咪？即係而家如果裝即係維修咗就唔會用紙皮石㗎嘛。咁所以變咗就我都有啲擔心啊！佢跌咗一粒落嚟，咁好大好大， 可以一次過咁樣跌一粒 係啦連鎖咁樣跌咗落嚟。咁所以其實呢一度都會有多咗關注嘅，我自己都 跟住呢一啲情況，尤其是而家疫情啦，咁大家留喺屋企。的時間都會多了啦，可能你即係 home office 啊，或者其他，因為即係點講咧？因為我自己辦事處都係嘅，喺呢個疫症期間係多咗一啲大廈上嘅投訴啊，或者處理，無論你噪音又好，滲水都好，因為其實你留意多咗屋企嘅咁呢個情況，咪善用一下你喺屋企嘅時間都即係觀察住自己屋企嘅狀況啦。咁好啦，如果呢個情況喺未開展工程之前，大家可以咁做啦。咁第一步驟，如果通常開始工程就係請顧問嚟啦。係。咁我哋又點樣可以監察得好啲咧？一開始 嗱，其實咧嗱，我哋即係做過咁多次嘅叫做跟進咗好多嘅維修工程啦。其實咧點樣跟進或者係點樣監察個工程做好唔好，真係業主係要花時間嘅。 係 呢個第一樣嘢。花時間係做乜嘢呢？就係、是、你要去開會啦。呢個係我哋即係老生常談，成日都講嘅嘢。但係另外一樣嘢咧，係要有回應啊。 係 即係唔好話啊！我哋譬如會話俾你聽啊，我哋去呢一日會嚟去做整座大廈嘅勘察，我嚟會嚟照紅外線嘅，或者係我要嚟做一啲叫做譬如打不棚之後，我要做一啲敲擊嘅測試，或者係啊我要嚟試水，即係其實呢類型會有通告嘅喎，通常都 通常係啦， 係啦。咁如果有通告嘅時候，其實你哋大家留意到咧特別係洗牆啊，即係試水嗰陣時啊，即係如果你哋有問題係會即刻出現到嘅。即是你譬如我去洗牆，我要啡嗰個外牆又究竟做得好唔好？ 有冇啲水滲咗出嚟？ 有冇滲入嚟？或者係我要洗下個窗邊啊？即係其實可能佢個目的本身只係洗下埲牆，諗住之後又有嘅啫嘛。但係如果佢之前做嘅打作或者係做一啲修補石屎嘅一啲工程做得唔好咧，其實喺呢個時候咧已經會有一啲水會滲咗入去你哋間屋度噶咯喎。咁所以變咗其實多啲留意一下工程期間或者係工程之前嘅一啲通告， 即係第一個大家要注意嘅位置就係、是、大廈上嘅一啲通告啊等等嘅嘢，或者係成個工程嘅即係進度啊，好內容都好啦，記得睇清楚啲通告啦。可能有時甚至乎喺啲會議記錄上面就會講咗究竟點整啊，或者其他啲決定嘅嗱，呢、這個都要留意啦。可能第一個咁好啦，而家譬如請咗個顧問翻嚟，佢去做了一些勘察，咁大家又可以點樣？譬如繼續喺個勘察裏邊監察咧，我講個例子啦。有個喺我哋喺大埔區嘅一啲個案啦，佢係做緊強制驗樓咁樣，咁佢請咗個驗樓即係個註冊檢驗人員啦，去做一啲報告俾佢哋日後做大維修嘅驗樓。咁我當時都喺個會上同眾業主都講啊，究竟佢哋點樣去監察住？因為你個報告都好影響到你日後大維修要做啲咩嘢。咁如果份報告寫多寫少咧，日後你要加加減減，其實都好麻煩。 係啊。 咁所以其實喺勘察嘅時候，首先第一 佢寫嘅嘢係咪屬實啦？即係我喺個報告裏邊見過啦，就啊唔知嗱，我唔知係嗰個公司即係嗰個註冊檢驗員係甩漏啊，定有咩原因？佢喺唐樓裏邊圈住咗，可能有啲叫做僭建物或者嗰啲棚仔啊、後巷嗰啲，就圈咗隔離嗰個。跟住嚇啲業主話嚇唔係喎，我哋嗰棟樓嗰個棚係綠色嘅喎，你圈個紅色嘅喎，唔關我哋事喎。 即係唔係佢 嘅？係啦，我哋綠色嗰個好地地嘅喎。咁所以留意同啱啱我哋講啦，你留意住自己大廈嘅狀況，同報顧問俾你哋嘅報告咧係咪屬實？呢個都好重要嘅。 因為頭先你都有講，可能係將唔係你大廈嘅嘢就話咗係你自己大廈要做嘅。但係你記唔記得我哋曾經講嗰個係一個更加離譜，就係將唔係佢個大廈影嘅相，淨係第二區嘅大廈影嘅相擺咗落你哋個勘察報告嗰度。係 啦， 即係都曾經試過嘅。即係我諗可能只係可能佢嗰個顧問公司可能接好多生意，跟住然後佢可能擺錯咗或者唔記得改啲相啦。因為就勘察報告其實都有一寸厚嘅大致上，咁所以變咗其實但係首先顧問公司唔應該犯呢個錯， 係啦，即係應該執好曬啲嘢，係 啦， 即係做啦， 係啦，即係自己都要睇一次噶嘛。咁同埋業主們真係要睇清楚，因為咧其實咧顧問公司佢每寫每一句個評語咧，都會影響到你之後嗰個工程個規模啊， 要做幾多 少？係啦，即係譬如佢話譬如嗰、那個。譬如嗰啲樓梯嗰啲扶手啊，佢話狀態一般可翻身，或者係狀態一般需維修，已經係兩個唔同嘅工序，係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寫到明係要必須更換，但其實你可能望到張相，其實佢係啊點解要更換呢？即係所以有時都要睇清楚究竟嗰張相。見到嗰個物品或者係嗰個設備，究竟係咪同嗰個文字上面嘅描述係一致嘅？即係我冇可能見到啊嗰、那個 門好地地， 門好地嗱，即係點講？門好地地，你又嗌佢做維修，但係有啲可能唔係好地地啦，話啊完全正常狀態，OK 嘅，其實都有見過嘅喎，我哋有睇過呢啲勘察報告，都會係咁啊，同埋佢哋嘅描述係非常簡單嘅，係就係、是、一句起兩句字， 兩句字咁啊搞掂啊，咁同埋呢個情況就大家。怎樣去譬如得到這些資訊、或者其他東西，當然要開足會啦，即有時候一些維修的會議，你們或者顧問來到跟你講解那個報告的時候，那你們即盡可能出席啦，甚至乎如果真的不得閒出席的，那如果你是真的有心去監察住一個大廈維修的進度的話，那你應該都跟回顧問也好，或者是法團啦，或者管理公司啦，就可以拿回一些相關的報告或者文件看回究竟自己雖然未能夠參與個會，那你都起碼看過一下他寫些什麼做些什麼先。通常即一個正常開放一些的法團啦，其實他們都應該可以給到業主去參與這些東西的樣。 其實我自己經歷過就是有些大廈呢，他們本身的委員他們不是工程界或者是相關的專業，但是呢他們業主有，所以呢其實呢有時候呢業主也可以透過成立一個叫做維修工程小 小組 去做一個監察，也可能是參與多一點，可以，因為呢其實呢很多業主都會是一些有識之士，他們會對工程或者其實他們可能都會很熟悉的，所以就算可能他們做委員就沒什麼興趣，但是去到真的在維修工程上面如果成立個小組，即如果 我建議其實業主們其實不論是不是有相關專業都好，都真的要多一些參與，因為呢你有那個專業，即當然你可以用你的專業那個知識去監察住你哋大廈請嗰個顧問公司或者承辦商，究竟佢冇做足功課俾你啦。同埋亦都可以將你業主嗰個諗法去表達出嚟，因為好多時咧嗰啲承辦商或者顧問公司咧佢哋好似有個套餐咁樣嘅，總之咧外牆咧就得一個，就得呢三個方案㗎，你自己揀。外牆顏色咧就得呢幾隻色嘅啫，你就自己揀。但其實咧我有嗰次嗰個大廈咧，佢哋自從有嗰、那個工程個小組 之後咧，佢哋雖然係開多咗會，呢個係確實嘅。佢哋嗰陣時係為咗監察個工程嘅進度，佢哋都啱啱工程好起初嘅時候，係每個禮拜開一次會嘅。跟住去到中期甚至係後期啲咧，就真係兩個禮拜或者係三個禮拜先開一次。咁所以其實但係佢嘅工程做得 OK 嘅，即係起碼咧承辦商同顧問同埋業主咧，中間係有個交流啊。但係佢哋喺個佢哋都分得好清楚嘅，喺個工作即係嗰個維修工程個小組裏面咧，佢哋係唔會做議決嘅。係，佢哋都淨係啊，譬如我想就住個大廈顏色，我想要多幾隻色 嘅，俾大家揀， 俾大家揀。即係佢哋會提出，但係去到真係揀顏色嘅時候咧，都係去翻相應嘅業主大會去做處理。咁但係其實你都知啦，其實揀顏色呢類型的工作，其實甚至是做消防工程，其實很多時候我哋接觸到很多都是話會遲咗噶嘛，即係成日話個完工期都未做好個消防，究竟點解呢？其實就是好睇嗰個監察，因為很多時候我哋見到那些大廈會要做消防嘅，佢哋要入圖則噶嘛，成日咧聽到嗰啲點解遲咗？通常啲顧問就係話啊，消防處未批啊，入咗圖噶啦咁樣。你係咪聽到好多呢啲？ 好多呢個情況啦。 仲有啲咩啊？仲有啲咩 或者 彈圖啊？ 彈圖啦，或者係訂嘢落唔到啦。我又講翻我辦事處，即 係 佢有個其中一個解釋點解會遲到咁樣先俾到個辦事處，我就話因為疫情原因，咁好多物料咧，因為本身喺大陸訂嘅，咁所以就落唔到嚟香港，所以就遲咗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試過兩次，因為啲工程嘅問題，佢話要拖，即係唔可以拖延啦，即係要延遲俾鎖匙我嘅情況。咁一個就話我要裝殘次。跟住一個就話我嗰度閘要特登訂製，咁所以咧就要遲啲。咁我兩個情況我都問過一啲工程相關嘅專業人士啦。咁大家業主都可以參考一下啊，即係其實而家你大廈處理緊嘅嘢，又問一下一啲工程相關嘅。咁點解咧？我問殘次嗰度哦，究竟裝咗個殘次喺嗰個辦事處，可能有啲咩嘅 regulation， 有啲乜嘢限制？一定要佢擺即係加入去啊，甚至乎要裝咗之後嘅後果係點啊？呢啲咁我問完之後，佢又突然之間房署就話哦。其實可以不用裝的，咁你自己意 願 決定就得㗎啦。一開始就話俾我聽，因為你個位一定要裝殘次咁樣，又奇怪啦。咁呢啲喺查問之後又會轉嘅。第二個情況就係個大即係個 office 嘅閘上面要訂製，跟住訂製完覆完咗之後咧，發覺同屋村嘅大閘又冇分別嘅喎。咁點解會咁咧？咁所以呢啲情況咧，大家要問過清楚啦。 其實咧，我哋今次嗰個監察係好頭先講過，你嗰個係你好後期先會知道。其實同頭先講個消防工程都一樣。其實點解會咁遲先會去入圖呢？其實當你簽咗嗰個合約，其實你已經要預備入圖噶啦嘛。所以其實係要不斷問住個工程個進度先可以嘅。咁如果唔係咧，你個工程只會越拖越長，好難喺你嗰個合約個完工期內可以完成到嘅。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聽到好多話消防因為彈圖啊、唔批圖啊呢啲咧。話誇張到係話成個消防處得兩個人批圖 嘅，係啦， 完全唔喐嘅，好多個都係咁，好多法庭都係咁。所以其實有陣時我哋千祈唔好俾顧問或者承辦商或者係 佢 講嘅嘢唔好俾佢顧問過關，一定要我哋去做個監察，究竟佢係幾時入圖先？即係冇理由你今日入圖，第日就話人哋包咗好耐未批啊咁樣。咁我哋呢一節就嚟到呢一度先。咁咧亦都喺今節完結之前咧，提多次大家記得支持城寨，可以用轉數快嗰個號碼，就係6809941，6809941。我哋轉頭再見。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過都係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嗰張電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手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